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了国防科学院先进开发的我们朝鲜式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金正恩同志受到有关新型大功率发动机制作情况的汇报后，凌晨亲赴西海卫星发射场，细心地了解了发动机的技术特点和地面喷射试验准备情况，并进行了指导。新型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是以确认燃烧室的助推特点、燃气轮泵装置、控制系统、各种活阀的动作准确性、结构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大功率发动机的各项技术指标为目的进行的。金正恩同志登上监视台指示开始试验。据试验结果显示，我国国防科技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全用我们朝鲜方式进行设计和制作的新型大功率发动机的启动及停机特点，在发动机动作的整个过程中的燃烧室助推特点、燃气轮泵装置和控制系统等所有系统的技术指标达到正确的预定数值，并维持稳定，而且其结构的可靠性也得到充分的保障。金正恩同志说，这次试验的成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宣布了完全根除火箭工业部门所残留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形式主义和沿用他国技术的依赖性，而名副其实彻底转变成为开发创造型工业的主体火箭工业的诞生。他加重语气说，全世界即将要看到今天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具有何等事件性意义。他接着说，由于新型大功率发动机的开发和完成，我国进一步巩固了在宇宙开发领域以敢以世界级水平的卫星运载能力媲美的科技基础，并十分高兴地说，在火箭工业发展中获得大飞跃的今天是个永志不忘的日子，是个可堪称318革命的历史性日子。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说，军需工业战线继去年之后，今年也接连取得一个个空前的成就，给全国军民的革命大进军增添活力，并同参加试验的国防科学部门工作人员和科技人员合影留念。这一天随同的有李秉哲同志和金正直同志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和火箭研究部门的科技人员。